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集线上谈。今天呢，我就请了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跟大家聊一下。张超雄都是做了很多年直选的议员，但之前都是社福界功能组别。我想社福的形象就很强，其实虽然其实十几年都是直选的议员。咁咧就都要坦白承認咧，其實我就過去跟政治，但係即係對社福咧就唔係話真係好熟。咁咧同張超雄咧，可能喺咧遊行集會即係見得多啲，即係好多時都會碰到嚇。咁啊，今日其實希望都想同阿張超雄傾下即係社福問題啊、政治問題啊咁樣嚇。近一段時間咧，其實都可以咁講，嗰一段時間咧又有一啲嘅即係個案。一些社會的一啲嘅悲劇，可以咁講嚇。 絕對 係。咁啊，近排謝欣婷啦，即係一個都嚴重智障嘅十四歲男童咁樣啦，墮樓係嘛。咁啊，之前咧亦都有對兄妹嚇，有對兄妹即係啲虐待嘅一啲嘅個案嚇。嗱，我諗個案好多細節，我諗即係未必可能可以好多時間傾下。我想問一個闊少少嘅問題嘅，就係好多時即係呢類咁樣咧，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循環，就係嗰一段時間又會啲即係有一啲好即係耸人聽聞、好令人傷心嘅案。咁然後個社會又會覺得啊，有啲嘢要做啊，院舍管理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然後嗰一段時間咧，又好似好似就冇乜改善咁樣。我想拉得闊啲，你自己點樣睇？即係香港而家咁富裕嘅社會，但係我哋其實都見到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社福問題、弱勢問題。點樣去形容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呢個咁嘅狀況？ 所有社會都係噶啦，即係你強者就會話事。咁個社會秩序、個社會資源。就會跟強者的意願，咁一啲弱勢，即係細路仔啦、殘疾人士啦、老人家啦、體弱嘅老人家，照顧唔到自己嘅人啦、病人啦呢啲咧，佢當然就會佢嘅聲音會比較細。咁你一個文明社會，當然就會有一啲機制，去讓呢啲比較弱嘅聲音咧會出到嚟，或者就算佢出唔到嚟咧，你都會有啲機制係讓一啲人去睇住，去幫佢哋發聲。咁當然一個即係文明嘅社會就直情有本身個權力嘅架構咧，就自然會讓一啲聲音比較混巡啲咁樣樣去讓佢發出嚟啦。即係一人一票咁樣，咁就即係你個票係重要，咁你因為你個票你就發聲嘅一個權利咧。香港就其實冇啦，即係香港有啲，但係就好弱。咁喺我哋嘅架構上，即係個成個政治結構或者個權力分布或者現有嘅一啲機制，呢啲機制唔一定係一個政治架構嘅。譬如好簡單，就喺外國，你講到一啲細路仔嗰個一啲悲劇、一啲虐兒啊，或者一啲意外死亡啊、非自然死亡啊。好似啱發生即係個死因言訊都講緊2016年噶啦，即係已經即係成五年前咁滯。咁啊，一個智障嘅細路咁，即係冇聲音啦。佢自己連講嘢都唔係好講，即係講到一句完整句子。但係佢嘅死亡咧，就會有個兒童死亡嘅檢討機制去睇佢咯。咁呢個機制有冇咧？咁有嘅喺香港，但係咧就冇乜用嘅。咁但係相對人哋就好早已經定立咗，跟住不斷改善嗰個機制，令到呢個機制會反映翻一啲喺制度上嘅啲問題，然後喺制度上有所改善咧，就令到呢啲悲劇咧就唔會發生咁多至少。咁呢個係即係好明顯嘅。咁但係香港就做唔到呢件事啦。 點解咧？其實即係嗱，好多嘢我哋都又好似有好多機制喺度、程序喺度，亦都唔係話冇人即係提翻出嚟一啲嘅問題。 但係好似點解好似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週期咁，耐唔中我哋又會見翻，好似好多好多嘢，即係所謂即係好多嘢都係空轉啊、原地踏步啊咁樣。 嗯， 有冇啲係即係真係所謂即係深層嘅問題？ 呢個係即係其實牽涉到個權力嘅制衡啦。 嗯， 即係嗱，我哋都會假設人性咧係有善，亦都有惡，但係你俾一啲人去掌權，佢話事嘅時候咧，你要靠佢嘅善心， 嗯， 然後先至令到一啲弱勢或者一啲我哋見到好多呢啲嘅牽涉到貧窮嘅家庭啊，一啲有殘疾嘅老人家等等，佢哋嗰個需要能夠彰顯到出嚟，而令到即係個社會嘅資源啊，各方面嘅制度亦都去配合佢哋嘅需要咧。即係你要依賴嗰啲話事人嘅善心啦，咁呢個係唔容易發生嘅，因為嗰啲人佢如果係即係佢集中做嗰啲嘢嘅話，佢又唔會去咗呢個位置啦，佢可能做咗社工啦，或者去即係做咗一啲其他嘅崗位，咁做唔到嘅，你係需要有一啲即係結構上的聲音去令到他受到一些制衡， 那 先至他會有個意願去將這些人的需要呢是認真去面對。那譬如香港，我們的定位是一個金融中心，我們是一個經濟城市，那一個這樣的願景，我們這些相對弱勢的人、窮的人，或者是即係冇聲嘅人，呢啲係可以話係唔係好幫到我哋個經濟發展嘅，唔係好令到我哋發展成為一個亞洲國際金融中心，或者一個即係喺一帶一路或者喺大灣區或者喺國家嘅發展裏邊，我哋成為一個協助國家去實踐佢嗰啲咩大計啊？我哋喺經濟上、喺專業上、喺同國際聯繫上，點樣令到？即係成個國家得益啊！咁呢個係我哋角色啊嘛，領導人一定係咁睇啊嘛。咁佢去諗啊，咁我哋咪花時間、花精力用嗰啲資源去做呢啲嘢咯。我哋要多啲同大灣區聯繫，起多啲基建嚟到去即係促進呢啲嘅貿易啊、人啊、貨物啊各方面嘅流通。至於呢啲弱勢，佢哋需要啲院舍照顧，需要啲上門嘅家居或者個人照顧，呢啲即係冇話唔需要，但係呢啲次要啦，佢都睇唔到啊，亦都唔關佢事啊，因為佢職責唔係咁啊嘛，佢個面對嘅就係佢個俾佢嘅使命各個重任就係去維持香港係一個繼續一個經濟城市，為國家出力。我哋香港人亦都要用呢個邏輯去考慮。咁至於中間嗰啲老弱傷殘嗰啲。那些是一些所謂即是副作用啦，那我們就有些基本的東西去照顧著咯，那總之他們不是太離譜，我們也都是叫做你問我香港有沒有老人服務，有很多，有沒有院舍服務，有很多，不夠嗎？不夠我們就起咯，追不到我們都是慢慢追啦，那你都有選擇的，那個選擇就是可能你去市場裡找咯，或者你去一些即是親朋戚友那裡找咯，即是這些是你個人的責任，這些是你家庭的責任，如果你家庭做不到，這個是你的不幸，那我們即是揸權揸資源的人就不是很幫到你，即是這套思維是一直維繫著這麼多年沒什麼改變。 思維和講法都是真的講很多什麼金融中心、經濟城市，咁一講到福利嚇，福利社會都已經係覺得係好負面嘅嘢。咁然後次多都係可能即係近年會講多啲關愛嚇，關愛社會 咁樣嚇。 咁、 但係關愛咧， 會唔會係真係變咗口號嚟咧？其實係公關嚟。 關愛係即係我賦予你啊嘛，我關愛你啊嘛。 係、 即係你慘哦，我關心你，我愛護你咁咯。咁即係我係。一個成功的社會，我們有些弱勢，我就關愛一下咯，咁樣。即係呢個是一個慈善，即是一些有能力的人 佢有多啦，佢會即係關愛下其他人，即係佢又唔會用施捨嘅，但係其實個態度係一樣，唔係平等嘅。 嗯， 即係我哋咁多年嚟都係咁樣樣嘅。有啲咩嘢最成功嘅就點咧？難逃去請願，即係好似我同一班罕病嘅細路同小朋友，罕見疾病，佢哋有藥冇錢醫，咁搞好多年冇法，挨呢個挨嗰個冇法。咁我有一次同佢哋去禮賓府，去禮賓誒唔係去唔到禮賓府，去特首辦，去嗰度挨上唔到禮賓府啦，而家埋唔到埋唔到去啦。咁啊嗰陣時仲可以去特首辦，咁咪阿林鄭大發慈悲，出嚟接信喎，竟然。嗰個禮拜日嚟嘅， 記得 嚇，佢已經講到明話， 特登翻嚟嘅， 佢係佢應該特登，我唔知佢啦，但係即係佢我哋去嘅時候，我都有話俾佢哋聽嘅。咁嗰個特首辦嗰邊嘅反應就係：你如果喺嗰度咧，我哋唔會派人出嚟接信嘅。你如果去個政總嗰邊咧，我哋就可以揾個代表，即係佢可能揾個警察咁樣就嚟接你封信。咁佢出咗嚟之後，啊佢又即係大發慈悲啦，咁跟住就好啦，呢隻藥就 收尾做咗啲 俾啦，咁樣做咗啲嘢啦，咁就做到啦。即係我哋仍然喺嗰、那個，即係我諗幾百年前嗰種嘅權力結構底下，即係如果咁啱嗰個統治者係喺嗰一刻大發慈悲，你又喺度難逃請願，佢係真係俾多個善心你，你就得。如果唔係咧？你挨多廿年都系咁， 即系都唔系讲紧福利，系讲紧即系善心。你 绝对系、我哋仍然系留喺嗰个水平啊。 系， 我哋呢啲服务，当人哋即系我几年前去台湾去学习佢哋嗰种嘅叫即系独立嘅一种自主嘅生活，即系讲紧院舍入边可唔可以唔用尿片？可唔可以唔長期卧床？可唔可以唔用藥束物咁樣樣啦？但係我哋香港係點咧？我哋香港係話：哦，對唔住啊，我哋趕唔切起咁多起，即係我哋量都唔夠，冇咁質。我哋個質係啲咩啫？我哋個質係仲係幾十年前嗰個水平。但係我哋講緊要求嗰個質嘅量都唔夠。咁然後即係我哋咪就係咁樣咯，即係就永遠係一個。經濟城市福利呢就好像有一個問題的，有原罪的。你搞好福利呢，啲人就懶，搞好福利呢，我哋啲資源就冇曬。 呢個係咪幾十年嚟或者一路以嚟，即係個官僚系統啦，或者可能係特別可能係一個即係商界裏面，即係一個好根深蒂固啲睇法，即係始終都唔容易改變。 我想这个即其实就不是牵涉到认知的问题了，即这个可能是一部分意识形态了，即他们也都相信这种逻辑，也都觉得这种逻辑就是令到香港这么多年成功的，至少在经济上很成功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揸住这一套呢就不觉得需要改。而個問題是當然他們很多東西已經離地了，跟現今社會或者在世界整個趨勢已經脫離了，但這個對他們沒有影響，因為在各方的客觀環境因素底下，香港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濟城市，他揸住這一套的管治方法呢，他是沒有事的。最重要就是虽然他回应不到社会需要，但最重要就是他的权力是不会受到动摇的。但是渐渐当这些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怨愤开始出，尤其是现在资讯这么多年来这么发达，大家都知道是很不妥的，这样下去楼价这么高，我们贫富悬殊这么严重，即係嗰個反差咁大，咁呢啲 個聲音不斷出的時候，開始我們有一些半民主的制度，這個民主的制度令到那些聲音也都是大了，也都是即是會發出一些他們覺得是噪音的東西，那就變成即是他就覺得即是不行了，那 你這樣去批評就即是動搖到我了，那現在就調翻轉添，即係行翻轉頭添。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大嘅倒退啦。即係我哋咁多年嚟，其實唔係我哋好難去分咩純粹係政治，咩係民生，咩係其他社會嘅部分，其實全部都連埋啊嘛。咁我哋見到咧喺社福界啦，至少啦，其實其他地方咧個發展係好蓬勃，以往我哋領先嘅，喺甚至殖民地時代咧，好多地區，尤其是亞洲地區，台灣啊、東南亞嗰啲咧，需要嚟香港向我哋學習 社福， 社福，佢哋嚟睇點解你咁即係咁好咧？好多嘢個基本服務做得咁好，同埋成個即係嗰啲專業嘅發展亦都做得好好，但係呢十幾年咧就全部調轉噶啦，即係我哋去人哋度學，不過學咗翻嚟咧都應用唔到，因為冇辦法去改變到個制度。 嗱，而家我哋見到即係嗰個制度，即係個選舉制度就即係好明顯係一個即係相當大嘅一個倒退啦。但係即係嗰啲支持即係呢個改革、呢個各完善即係選舉制度嘅，又會有一種説法就係話。好多嘅一啲問題啊，包括即係貧富懸殊啊、土地房屋啊，以至於即係照顧一啲基層啊等等咧，過去唔掂嘅，而家即係愛國者治港，改咗呢個選舉制度嗱，佢有一種説法咧，就話反而咧係會可以即係更加大刀闊斧，所謂改革會處理到呢啲房屋、土地啊或者貧富一啲問題，一些建制的左派的黨啊，亦都有啲咁嘅説法啦，要動一些即係利益啊，移動佢啊咁樣。你睇即係呢個説法有冇即係有冇可能咧？或者即係會唔會話真係會根本地係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嘢出嚟咧？ 而家個社會好矛盾喎，好尖鋭，分化都好緊要啦。即係第一就即係其實分咗黃藍噶啦。咁你嗰度嗰個咁大嘅鴻溝，點樣樣去將佢即係解決，同埋喺一個咁大嘅政治鴻溝底下，我哋點樣樣可以去即係集中力量？去嘗試去解決一些民生問題呢，如果你一方面提出一個解決方法，另外一方面就必然反的，兩方面的力量都不小，男的當然是即有掌權的支持，黃的在數量上不會少，他們也都有他獨立的思考，兩者怎樣樣去即係大家傾到一些共識出嚟，而去解決一些即係重要的民生問題，而且即係講到最後都是個利益啦。咁利益的分佈過去都一直即係其實我哋咁多年嚟香港講官商勾結啊嘛。咁其實官商勾結，咁你話哦好啦，今日就我哋可能官商嗰度咧個有啲商咧，我哋就甩咗啦咁。咁但係其實商就都係始終都係商噶啦，即係商人啦。咁佢哋都係以牟利為主啦。如果某啲利益集團佢哋認為政治相對不正確嘅，咁就擺甩佢。咁政治正確嗰啲商人，佢哋就大家又一齊，而且喺呢個形勢底下咧，只會更加勾結添啦。而呢度嘅力量亦都越嚟越未必係從香港本地出發嘅，而係講緊即係以國家嘅角度去考慮呢啲利益嘅。 我哋又點樣可以期望呢啲嘅力量啊，同本地嘅管治班子，佢能夠共同為本地香港人謀幸福，嚟到搞好一啲根深蒂固嘅問題，而呢啲根深蒂固嘅問題會喐到好多人嘅根本利益嘅。呢啲商嘅利益，中資好，邊啲好多都係啦。其實佢哋一樣擁有土地，佢哋一樣係大發展商，佢哋一樣係喺我哋呢、這個即係咁樣咁畸形嘅經濟底下得到好處。我睇唔到即係會實質上去改變而家我哋個社會矛盾或者貧富懸殊呢個結構咯，可能會喺表面上即係打一啲即係好似國內咁，佢會打啲老虎咁樣，即係啊邊啲又咩貪污咩咩，咁但係入邊係咪冇曬貪污咧？梗唔係啦，入邊嗰個貪污情況係咪真係改善咗咧？可能某個情況某啲嘢改善咗，實際上咧其實大體咧都係咁樣。咁我一啲都唔樂觀咯，即係我哋好難切割話只要愛國者治港而管治班子是會大發慈悲的，那呢我們的社會就會和諧，就會解決了社會矛盾，我一點都不樂觀。 始終做了十幾年議員，現在即是都一個相當大的一個轉變。第一件事先其實現在那個案件，即是藐視案，是不是什麼階段呢？其實現 在6月1日再上庭，但是實際上呢要等埋八月在終審庭咧，長毛有一個案咧，就係佢都係被告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條例，咁個拗法咧就係呢一個條例其實係咪保障議員咧，定係我哋針對議員咧？咁即係可唔可以應用喺我哋身上咧？咁要CFA 咧終審做咗判決，然後先再去到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審嗰度。我懷疑咧，到正審咧，可能要去到出年噶啦。 都會唔會擔心？ 擔心咁，即係根本就係把刀晾住喺嗰條頸度啦。其實就個慘就即係當然預咗喺而家嘅司法制度底下咧，都係打曬輸數噶啦。咁你如果唔認罪咧，一認罪就即係等判啦，就可能快啲，唔認罪仲可能仲有排拖添。咁即係最慘就係拖，即係拖咧就你令到你係都唔知道做乜好。亦都即係成件事就係、是、即係你晾住曬啲嘢，唔知點好。咁而即係到最後咁，你都係最壞打算咪坐監咁咯。咁坐監咁即係呢個我被控就相對簡單嘅，同埋嗰條罪最多都係坐一年。咁即係相比而家好多我嘅戰友啦，佢哋所面對嗰、那個懲罰就即係冇得比啦。 會唔會即係自己有個感覺係好似有少少係一個幸存者，即係 lucky one 咁咧？而家個感覺 有，當然即係當我啲戰友都而家被即係剝奪曬自由。我自己都不會好受的， 是 即是你想象不到啦，即係呢班喺議會入邊或者係一班後生嘅，我睇唔到佢哋點解要面對今日咁樣嘅處境啦。即係如果講話好多嘢，你批評政府或者係即係。對他們提出的挑戰，其實我不會比他們少。我最大的幸運就是我剛剛準備退出議會，所以沒有再參選，那就沒我份了。如果我仍然想著繼續選下去的話，其實我已經在裡面了。分別就是這樣，是啊，這個很難受的，很難受的，他們在裡面就什麼都做不到，我們在外面我們應該盡力去做很多事，但是你也都發覺是 不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这个即令自己都很难过。 那个因为除了说即是一些判刑啦，即是扣押啦，咁另外即是都有些是离开啦，离开了香港又好，或者是即是完全是离开政治添，即是说集会都即是都话唔参与啊咁。咁嗰、那个即係嗰个悲观嘅情绪其实都几即係弥漫住嘅。其实呢啲嗱，我个印象中你都係都几冷静嘅人。因为游行示威里面即係我会见到即係你嗰个位置啊咁，你其实都係一个保持一个距离咁、嗯。自己其实都会唔会係始终都会受到一啲影响，即係而家咁样嘅一个气氛下。 咁一定啦，即係其实而家係隨時佢都會佢可以，如果佢要嘅話，係、上門拉我嘅。咁、即係我係咪仲要俾個藉口佢咧？咁樣咁，所以即係我都會勸大家唔好送頭啦。盡量係唔好即係冒險啦，因為而家你都已經擺曬出嚟噶啦，咁再冒險。或者是再多啲人入去都未必對任何嘢有幫助啦。咁所以係即係會有影響啦，即係無論我哋接受訪問啊，尤其是同外國嘅傳媒啊，本地嘅傳媒都係啦。即係一講到政治，講到即係可能嗰啲統治者唔高興嘅嘢呢，咁我哋都要小心啲啦，即係呢個係難以避免嘅，即係乜講乜佢都可以用國安法去話你係即係犯咗國安法，一用呢個國安法，你知道咧就即係嗰種嘅嚴厲嘅情況咧，你係即係完全係肉隨砧板上。 嗱，我點解講翻即係喺遊行示威？嗰度有時我會觀察到你係即係自己好似可能你本身社工出身啦，即係一個係一個即係一個牧羊人啊，睇住啲人啊咁樣啊，咁而即係嗰個職業本身亦都係一個社工嘅話咧，咁其實就係講支援啦，講去點樣去即係緩解一啲嘢啊，咁其實而家一個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即係個社會啊，其實你哋亦都會應該係有個咁嘅角色嘅。但係好多嘢又即係做唔到出嚟。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你自己應該係有一個角色喺度，但係又好多嘢係做唔到，甚至可能要處理埋即係自己嗰個情緒嘅問題添。 係好難。你嘅觀察都好準確。即係我一直都係希望。是跟大家同行，有机会做一个守护者，亦都可以说避免一些伤害，将个冲突缓解减低，这个是我觉得自己往往是想做的角色，所以亦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多鬼魚，反而可能 有時會 被認為是阻住地球轉，即係有時那個矛盾尖鋭的時候咧，啲嘢先至會改變啊。咁但係我哋就會做咗調轉嘅嘢，即係去將件事降温咁樣。咁但係就即係未必係根本性去解決到個問題。但係而家連呢啲角色都難做。即係呢啲嘅位置都唔會有得你做，咁即係老實講呢段時間探監啦，去聽審啦，要做嘅仍然好多嘅，咁邵家臻石牆花嗰邊，即係佢做緊一啲好重要嘅嘢啦，或者我哋即係譬如啱呢一個死因言訊咁，我都。擺足時間心機落去，希望嗰個研訊嘅過程將個問題突顯，咁然後將呢個個案個問題咧，就即係再跟進啦。咁都會繼續呢類嘅工作啦，但係 即係你話仲可以有啲咩去即係同大家同行，其實都係、都係呢啲啦。即係我都唔知仲可以做啲咩嘢。 首先你提到即係有啲會睇你哋係阻住地球，阻住地球轉啦咁嚇。咁即係如果但係如果睇翻即係一九嗰陣咧嚇，咁咧就真係夾住喺中間嚇，因為即係政府或者警方嗰邊咧，咁佢會覺得係即係你哋係即係社工啦嚇，或者嚇即係呢一類啦嚇，就係幫緊啲示威者添嚇。咁咧就甚至有啲個案其實係都睇到嚇，現場係希望其實係化解咁樣嚇。係 啊。 但就可能就更加相反，佢會覺得你喺度煽動啊，成啊咁。即如果我哋即拉得闊啲去睇，就係話，即係落去特別係今次即係一九以嚟，即係社工嚇、即作為一個專業，點樣睇即一啲咁嘅局面之下個角色，真係可能兩面不是人。咁都咁點樣落去咧？即係點樣做呢樣嘅即係工作咧？ 呢、這個當然係有，仍然係相當困難。喺今天警察嗰個過去嘅做法同埋佢同社工嘅關係，其實就已經幾難合作嘅好多嘢。即係嗱，社工往往同警察都會有好多聯繫嘅。即係我哋有外展社工啦，咁佢哋會喺街頭或者其他地方同啲邊緣嘅青年啦，即係行為上啊，或者學業上啊，都會有啲困難嘅。咁即係有機會犯事嘅。咁呢啲我哋同警方都會合作嘅，即係大家都係想令到個青少年即係唔好犯事。有翻一啲佢嘅生活或者喺學業上可以繼續到，喺家庭上嘅關係改善到咁。咁呢啲而家即係大家點樣合作落去咧，都唔容易。或者喺個運動裏邊，即係究竟社工仲有冇角色去做一啲中間人咁樣樣？係我覺得已經好難，或者甚至係冇。因為那個信任，即係我哋同警方或者基本上同個政權那個信任已經去到負面啦，唔好講話零添。即係佢已經係所有嘢係政治立場先行，然後如果逼政治不正確嘅，根本連即係傾都冇得傾。咁你點樣再同佢去用一個理性嘅方式去嘗試大家解決問題呢？咁所以係越嚟越難啊！即係社工過去喺運動裏邊，今次其實都喺一啲現場環境咧，都盡量去做啲緩解，對一啲有需要嘅譬如細路仔啊，即係未成年嘅，或者甚至裏邊有一啲可能係有精神病嘅，有一啲殘疾嘅特殊需要嘅，咁我哋要更加留意佢哋啦。老人家啊，嗰啲我哋會多啲幫手啦。咁呢啲我諗，即係喺個運動，即係呢啲比較大型嘅示威已經停咗好耐啦。喺呢啲嘢唔再發生嘅時候，我哋仍然退翻落嚟，我哋仍然需要企喺佢哋嗰度嗰邊嘅。即係喺通過社福機構好，或者係個制度裏邊好，我哋仍然要幫好多有需要嘅社群。但係如果你話能夠去同個制度，或者管理個制度嗰啲人去傾，去改善個制度，去互相溝通底下，等佢哋都明白多啲呢班人嗰個需要係點，嚟到佢哋令到佢哋自己改變咧，呢種咁嘅溝通已經好難發生。 但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健康或者一個完整啲嘅社會咧，係應該有一個角，即係有一個合，即係或者。姑且叫做合作、配合或者如果用我哋嗰行嘅媒體嘅同政府都應該係類似一種咁樣嘅關係，但可能同樣而家面對類似嘅問題。 係因為我哋都受到打壓嘅門，咁而且你嚟緊都會見到 佢嘅資源分配都會越嚟越係傾向用政治先行。 嗯 咁傳統嘅一啲 NGO 好，或者啲比較調皮啲、反叛啲嘅一啲唔聽你政府話嗰啲嘅社團，咁啊更加無定期。所以即係嚟緊嗰個關係唔會好咯，只會再差啲。 嗱，佢公開講撥亂反正咧，好似就未提到即係社福界嘅，講教育界，講公務員，講呢個 都有，佢三座大山都有提過 嘅， 都有噏過嘅。即係始終社福其實個界別係嗰個關係網係好闊嘅。如果社福界同佢反起上嚟咧，佢都好頭痕。咁但係其實社福界根本就唔會啊，都係好聽話，同埋都係靠政府嘅資助咧。咁佢哋個個都係好保守嘅，咁但係保守都唔夠，而且你見到好多社福嘅機構咧，係由教會團體做主導。咁如果即係其實你共產黨信唔信任教會咧？咁呢個都不講自明啦。當然，任何有組織能力、有力量嘅團體，佢都唔信任噶啦。除非全部俯伏喺佢即係神下，佢嘅完全控制底下啫。咁所以嚟緊咧，嗰度都會有一定嘅衝突嘅。 舊年呢、這個係舊年嚇啲時間，我有時都已經撈亂咗。舊年嚇，即係原本就立法會選舉咁啊，收尾咧就要做多一年。咁當時即係你哋都即係掙扎過嚇， 都係 掙扎過，掙扎過係咪留啊咁嚇？咁嗰陣時都即係基本上嘅考慮都會係。即係所謂議會啊，定係即係去翻制度以外啊咁樣啊，咁都有啲咁樣所謂路線之爭。而家其實仲有冇所謂路線之爭咧？因為好似條條路都好似斷曬咁樣。 而家冇路， 係點樣可以即係點樣去界定翻而家即係民主派或者公民社會？即係嗰個有啲咩路可以揀咧？好似已經議會條路或者社會條路咁，其實都好似唔係一條路嚟，好似都散咗喎。咁落去係點咧？其實 即係如果傳統嗰種議會或者街頭，咁呢啲就再好難行噶啦。喺一個國安法底下，而且。佢已經成型啦嘛，佢已經有曬結構啦嘛，咁亦都泵曬啲資源喺度。其實我覺得嗰啲已經唔係行得通嘅地方。當然即係仲有啲教育啊、文化、藝術啊嗰啲咧，即係仲有一啲嘅空間。咁嗰啲都係我哋需要去即係培育。需要去保留一啲空間咧，係讓唔同嘅思維、唔同嘅想像咧，可以喺嗰度出到嚟。如果唔係咧，就好慘嘅，即係個社會就死寂噶啦，即係係寂寞嘅寂啊，即係冇曬其他聲音，所有嘢都係官方容許嘅先至有得出嚟。咁教會會唔會走到即係好似國內有地下教會、有地面教、地上教會嗰啲，我唔知啦，但係。即係我諗好多嘅活動咧，呢啲交流咧，只能夠係開始進入一種即係唔公開嘅狀態啦。咁但係呢啲網係需要結嘅，同埋呢啲網結下，佢一覺得你成為一種威脅，或者佢需要打擊嘅時候，又可能會受到打擊啦。咁所以嗰度亦都好多功夫要做去互相做到一啲保障。咁而社福喺呢方面，即係可能我哋嘅都唔係話完全冇角色嘅，即係我哋接觸嘅社群咧，往往係一啲真係最有需要嘅。其實佢哋嘅生活，佢哋面對嘅困難係點咧？其實我哋有個責任要話俾個社會聽。如果我哋唔出聲嘅話咧，其實個社會可能真係遺忘咗佢哋。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咧。社工或者社福界仍然是有一个位置去做，将一些社会不公平的地方，一些他们即是群体受苦的地方，将它发出来告诉大家， 如果當政治正確底下所有嘢都咁美好嘅時候，點解仲有呢啲問題出現？如果你話啊、哦、搞掂曬愛國者治港之後咧，我哋天下太平嘅話，點解我哋仍然會咁多呢啲社會問題咧？咁呢啲問題咪要浮，要提出，要變成一種大家至低限度有個警醒喺度，或者甚至變成一種力量去挑戰翻而家呢個政權。即係你話樣樣嘢搞掂曬啦，但係未掂嘅，你唔該，你大權在握，你揾方法去解決翻佢。呢、這個就係我哋角色。 嗯，但係將來或者即係如果悲觀啲咁去睇，就係、是、嗰個議會好似就係喺另一個地球嘅咁樣嚇，佢未必即係會同你社福又好，或者可能係教育又好，或者其他文藝啊。或者其他嘅嘅嘢嚇，即係你可能都繼續即係會有啲聲，咁但係啲聲如果去唔到個議會嗰度，或者議會嗰度即係對嗰啲問題可能係完全另一個睇法嘅話咧，甚至做一啲嘢出嚟咧係另一樣嘢嘅話咧，咁樣嘅話係會係一個咩嘅局面咧？如果即係到即係嗰種咁嘅好似一種割裂咗嘅話嚇， 當然即係我哋喺。即係而家個社會好多嘢係平行時空咁做緊啦，即係係幾個世好多個世界喺度一齊出現。咁但係呢個情況咧，你到嗰個荒謬點或者個矛盾咧，係去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唔再穩陣啦。 嗯， 事實上香港就係經歷緊呢啲咁樣嘅 cycle。 嗯， 我哋。即係有雨傘一食，然後我哋再經歷咁個反送中成個，我哋喺呢個疫情裏邊嗰種嘅，亦都出現好多矛盾。呢啲嘢就係帶嚟好多衝擊咯。咁而家我哋見到個社會就係走向另一個極端啦，即係你越衝擊，我就越更加係打壓，越更加係即係洗清任何。可以提出挑戰的機制，我們都蓋埋它。那這個是否解決問題的方法呢？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個問題是否會沒有了呢？不是的。個問題仍然在這裡，不過它更加谷住。即是你本來它有些熱氣出來，你給那裡空位它，它洩了出來，那就沒有壓力了。但現在不是，你蓋住，再蓋住，用力蓋住，但是壓力會越來越大。遲早又爆，咁我唔知道會幾時爆啊！我唔係希望佢爆啊，但係我哋有個角色要不斷去警醒俾大家聽，呢種情況係會嚟緊。你要面對呢啲嘅貧富懸殊嘅問題，你要面對我哋好多長期護理嘅問題，你要面對我哋好多今日年輕人出嚟係冇辦法去過一個正常生活，成家立室。呢啲嘅問題你唔去解決，咁我覺得我哋遲早又會去到一個局面咧，就係個社會會亂嘅。 去年你就即係決定即係唔參選啦，咁咧然後就收尾即係當然咧，即係有變化啦。咁而家就個變化亦都相當之大。咁但係嗱，我會聽到即係你好多嘢都會繼續做嘅，但係有冇諗下即係有冇諗過即係自己嗰個角色啊，或者係定係話嗰啲問題其實都已經好難諗，即係就睇下做到咩就做咩咁樣嘅心態。 我即係喺一個咁大嘅打壓底下，而我個位置都係一個即係前立法會議員，我嘅同伴都大部分俾佢捉咗坐監，我亦都會有機會入去坐監。而呢種打壓喺短期內咧，亦都唔會完結嘅。咁喺一個咁嘅形勢底下，你話我有啲乜嘢大計咧，就即係嘥氣。即係而家我哋係俾人打緊啊。即係其實我哋係要避、要走、要唔好俾佢打得咁緊要。即係我嘅位置係咁樣，即係唔係佢唔係打曬個個，但係我仲喺嗰個位置嘛，我係俾佢打緊。咁當然我唔係打得最勁嗰個，有牌未到我啦。咁但係 即係你問我可以有啲乜嘢角色，我係要喺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我都的確係不斷每日都喺度諗緊，我其實點樣樣去自處，點樣樣去過每一日，係等於我監裏邊啲戰友佢點樣去過每一日，而呢一日係我覺得係有意義嘅，我係做緊我生命上面我覺得應該做嘅嘢。我俾唔到答案你。我過去就係做緊啲探監，仍然跟進緊一啲社福，尤其是個案方面。對於社會上面好多不公義嘅嘢，我仍然係好憤怒，仍然係好想去盡一分力去做。不過即係我可以發揮嘅會有限啦。不過我會至得限度，我會好似你咁樣頭先問個問題，我每日每一刻我都會問自己，我點樣樣可以盡量過得有意義啲？呢啲時間都係我嘅生命，我亦都即係行到去尾段噶啦。咁你話大展宏圖就唔會啦，但係即係如果我可以有啲咩做得到嘅，咁啊，我都請大家俾啲意見啦。我可以支援到一啲咩嘅地方，我都可以盡量支援啦。咁我亦都要解決我自己面對嘅各方面嘅問題啦。 好啊，今日好多謝阿張超雄嚟，咁咧就希望我諗大家都上下，每一日都覺得係好充實，即係有意義嚇。好多謝阿張超雄今日上我哋線上談，咁希望嗰段時間又上嚟傾下偈，多謝曬，拜拜。 好， 拜拜。